《圣咏集》第六篇。上主，求你不要在震怒中责罚我，不要在气愤中惩戒我。上主，我的体力衰弱，求你怜悯我。上主，我的骨骸颤栗，求你医治我。我的灵魂万分痛苦，上主，何时才能结束？上主，请你回来援助我，因了你的慈爱解救我。因为在死亡中没有人想念你，在阴府里还有谁称颂你？我已哭泣疲惫，每天夜里常以眼泪浸湿我的床铺，常以鼻涕流透我的被褥。我的眼睛因忧伤而昏盲，为了仇敌众多甚感惆怅。作奸犯科的人快快远离我，因为上主听见了我的悲嚎，上主抚允了我的哀告，上主悦纳了我的祈祷。我的仇敌必要受入惊慌，转瞬之间必会含羞逃亡。